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品味资讯早餐，计划精致生活。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瑞。 各位早上好，我是孙畅。今天是2015年12月4号星期五，现行机动车牌尾号是3和8。下面来了解今天有哪些资讯，让我们一起关注。 第一部分新鲜资讯，您将会听到明年北京将采取更加严格的限行措施。 小年火车票今起通过网络电话发售。 北京空气今天开始逐渐转差，预计周日将会重度污染。 美国加州枪击案两名嫌犯被击毙，嫌犯还藏有几千发子弹和十几个炸弹。 今天的重点关注，您将会听到北京明年将研究试点征收拥堵费，我们梳理媒体评论、学者观点和国外先例。 买房还能做理财，近期房企非法集资手法翻新，北京周边出现疑似案例。 大约在8点30分左右是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龙潭湖冰雪嘉年华开始造雪，我们为您介绍一下北京市内好玩的冰上场所。 屠呦呦今天启程去瑞典领诺贝尔奖，首部传记今天开始预售。 大约在8点45分左右，请听北京榜样候选人物事迹展播。郭建新是龙潭公园的一名员工，他曾赤手空拳制服一名持刀行凶的歹徒，也曾奋不顾身跳进刺骨的湖水里把落水老人救上岸。稍后我们一起来听凡人英雄。 嗯，今天节目进行当中呢，会继续互动环节，问题是网络和电话售票渠道的话，今天开始发售明年哪一天的火车票呢？短信请发送到10628821828，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将在回答正确的听众中随机抽取一位，您将获得印有北京新闻广播标志的旅行杯一个，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孙畅、李瑞早晨8点钟为您介绍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 今天白天晴，偏北风3-4级转偏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25%，白天最高气温60摄氏度。 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85%，最低气温-5摄氏度。 今天白天城六区的首要污染物是细颗粒物，空气质量指数45到65，空气质量级别为2级良。 好，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新鲜资讯。头条资讯，首先我们要来关注一下明年北京将采取新的制堵措施。北京市交通委主任周正宇昨天表示，明年北京小客车、机动车将实行更加严格的限行措施。据央视报道，这将比现在5日限行制更为严格。 在错峰上下班方面呢，也将会有新政策出台。目前地铁八通线、昌平线的部分站点正在研究试点错峰票价。 市交通委主任周正宇昨天还表示，北京明年将研究试点征收拥堵费，但没有透露具体的试点区域。稍后的重点关注呢，我们将会继续为您介绍相关的媒体评论、学者观点和国外先例。 昨天北京市交通委还发布了十三五时期北京交通发展的目标和具体举措，包括三到五年内打通城区内所有断头路，2020年中心城95%的地区实现500米之内有公交站。 在道路建设方面，北京市交通委介绍，明年将会推进建设4条快速线路，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北京400公里的快速网络。 还是交通方面，新修订的城市轨道交通无障碍设施设计规程今天呢开始征求意见。这份规程明确啊，今后新建的客流量较大的地铁站将会设置母婴室，居民呢可以登录北京市规划委的官方网站来反馈意见。 据北京青年报的报道说，已经建好的地铁线路想要增加哺乳室会非常困难，主要是受到场地的制约。如果一些乘客有紧急的哺乳需求，可以联系站内的工作人员来求助。 目前北京也有相关的机构在推广母婴哺乳室，主要包括北京市总工会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两家，后者发起了母爱十平方的活动，希望呢为妈妈们提供更多的公共哺乳空间。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小年的火车票，今天开始发售了。今天网络和电话渠道开始发售明年2月1号，也就是腊月23小年的火车票了。 截至昨天下午5点钟，12306火车售票官网上腊月22及明年1月31号热门目的地的车票呢已经基本上都卖光了。 另外据北京青年报的报道说，从明年的1月10号开始，北京铁路局将会调整列车运行图，其中3趟列车将变更中道站，部分列车会调整运行时刻。 变更中道站的车次包括北京南到合肥的高271次，终点改为合肥南站，还有北京西到新乡东的高429次，终点延长到郑州东站。大家呢可以留意一下12306的订票信息。 新鲜资讯，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啊，大家不太愿意听到的一个消息。从今天开始，北京的空气质量将会逐渐转差。今天白天，北京的空气质量将从昨天的1级优下降到2级良，那么明天将会继续下降到3级轻度污染。到了大后天，也就是到了后天，也就是本周日啊，将会变为5级的重度污染天气。 另外根据中国气象局的预报呢，本月啊北京还有2次雾霾天气将会出现在8号到10号以及14号到16号，届时呢华北会有中度雾霾，京津冀局部地区会有比较严重的霾，但是整体上没有上一轮雾霾那么严重。 那么昨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提醒大家了，大风天出门一定要远离高层建筑、广告牌等物体，注意安全。那么结果呢，意外还是发生了。就在昨天，北京刮起了6、7级的大风，导致一小区内的天台栏杆坠落，一名路过的老太太被砸身亡。 事件发生在昨天上午11点钟左右，当时啊风力比较大，出事地点位于朝阳区珠江罗马家园小区。记者经现场勘查，在这个小区的46号楼20层天台上，栏杆呢是有生锈被腐蚀的情况，遇到大风脱落坠下，正好砸中在楼下行走的老太。 那么老人家抢救无效身亡。从记者拍摄的图片看到，这栋楼顶的天台有部分栏杆已经缺失，长度大概在4米左右。 这种事情应该如何追责呢？律师韩潇介绍啊，掉落的栏杆属于建筑物的公共部分，应该由管理者，通常是这个小区的物业来负责。受害人家属可以先和物业协商赔偿事宜，如果协商不成，可以提起民事人身损害赔偿诉讼。 在这里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近期这天气变化多端，无论是大风还是寒潮，咱市民和相关单位都应该加强防范。 新鲜资讯接着来说一下呀，伴随着近几天的大风降温呢，羽绒服成为了热销商品，一些网店推出了各种超低价羽绒服，销量可观啊。然而低价羽绒服真的含羽绒吗？ 据新京报的报道说，目前呢很多廉价羽绒服大多是用粉碎毛来填充，就是把这个鸭毛鹅毛的边角废料粉碎成丝绒状，这种粉碎毛呢不仅不保暖，而且因为缺乏高温消毒，还有可能产生异味和病菌。 中国羽绒工业协会的专家呢介绍了这么一种挑选羽绒服的办法，就是体积越大重量越轻的羽绒服它的质量也比较好。 另外价格方面啊，咱们也可以参考一下，有业内人士就透露说，一件羽绒服的价格至少要在100块钱以上，这是底线。 再来关注招聘会方面的消息，明天呢，位于北三环的国际展览中心老馆将会举办研究生专场招聘会，堪称今年的最大规模。 据北京青年报的报道说，725家单位提供的18500个岗位分别陈列在2、3、4、5号场馆之内。 据报道呢，2号馆中的展位以国企和外企为主，包括北京粮食集团、北京地铁、微软中国、甲骨文、三星、北京汽车等等。 而3、4、5号馆以民营和高科技企业为主，对于想去天津、河北求职的朋友，编号为8B 的场馆是一定要去的，大约有1500个相应的岗位。 此次招聘会呢，还首次推出电子求职地图，扫二维码就可以获取电子求职地图，迅速的找到重点推荐岗位。 新鲜资讯，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加州枪击案的最新进展。目前已经有2名嫌犯被击毙，警方公布说，2名嫌犯拥有几千发子弹、10几个炸弹和炸弹制造工具。 美国加州南部圣贝纳迪诺市2号发生了枪击事件，目前至少造成14人遇害，受伤人数上升到21人，包括2名警员。目前警方仍在调查嫌犯的作案动机。 加州警方3号确认2名嫌疑人的身份，判定2人是夫妻或者是情侣。其中男性嫌犯名叫法鲁克，他的同事回忆说，法鲁克今年上半年前往沙特阿拉伯逗留了大概1个月的时间，返回美国之后他开始留胡子。 被击毙的2名嫌犯呢都不在美国有关部门的恐怖活动监视名单上，2人也没有犯罪记录。其中男性嫌犯法鲁克在美国出生，女性嫌犯马利克是巴基斯坦人。2人在网上相识，法鲁克去沙特旅行之后呢带回了马利克，2人有6个月大的女儿，案发前交给老人看管。 美国总统奥巴马3号表示说，加州枪击案可能和恐怖袭击有关，由于凶手曾是事发地的工作人员，也可能和工作场所冲突有关，多重动机让调查更加复杂。 圣贝纳迪诺市距离洛杉矶市大约有100公里，人口约20万。近来呢，经济不景气，居民有不少来自拉美、亚洲和中东地区的移民。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鲜资讯，接下来请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在汇市报道之后是重点关注，您将会听到北京明年将研究试点征收拥堵费，我们将会为您梳理媒体评论、学者观点和国外先例。 买房还能做理财，近期房企非法集资手段翻新，北京周边出现了疑似案例。 好，以下进入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资讯早八点编辑刘慧。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来连线中国银行汇评专家楼群。楼群你好。 主持人你好。 请您先为我们听众介绍一下昨天晚上外汇市场的最新走势。 好的，周四呢，外汇市场的波动较为剧烈，主要是受到欧洲央行决议的影响。那美元对多数的非美货币是普遍下行，美元指数也是大幅的下跌，盘中曾经是触及近一个月的最低点，就是7.59。那录得也是2009年3月以来的一个最大的单日跌幅。那欧元对美元则是攀升到了一个月的高位1.0981，那也是大涨了3.22%。那美元对日元则是下跌到了122.27的一周低位水平，那对瑞朗盘中也是触及了一个月的低位0.9876。主持人， 您刚才提到的哈，昨天晚上欧洲央行公布了利率决议，这个重磅消息对市场还有哪些影响？ 我们具体来看，欧洲央行是下调了存款利率10个基点，到了这个负的0.3%水平。那同时呢，它也公布延长购债的时间啊、至少到这个2017年3月。那同时宣布扩大这个购债的范围，但是呢，并没有将这个单月啊600亿欧元的这个购债规模扩大到更多。那因此呢，尽管欧洲央行是如这个市场预期采取了降息的手段，但是刺激的这个力度确实有减弱的迹象。那并且呢，欧洲央行对这个欧元区的经济态度也没有之前的那么悲观。9月以来首次上调了这个对经济的展望。那因此呢，部分原本预期欧洲央行会采取更大行动力度的投资者也是大失所望。看到此前市场上的这个欧元的空头规模已经是非常巨大的那宽松的这个预期也是得到了充分的发酵。那因此在这个欧洲央行公布决议之后呢，投资者也是将手中的这个欧元空头进行部分的回补，因此抬升了这个欧元的汇率但是尽管如此呢我们建议投资者后续仍然要关注美国方面的动态其实在这个昨天晚间呢，美联储主席耶伦也是发表讲话，那也是暗示这个本月稍后很可能会采取升息的这个举措但是由于受到这个欧洲央行方面的这个影响呢，这个消息也是没有得到市场的这个关注。但是随着后续欧洲央行的决议尘埃落定，市场的这个焦点将会重新回到美国方面。那如果今天美国方面公布的非农就业数据将会表现良好的话，那欧元对美元后市仍然可能重新走软，会落到之前的这个1.06到1.07的水平。主持人 好，最后请您再介绍一下最新的人民币对其他主要外币的牌价。 好的，英镑对人民币报在95.14，港币报在82.5530，日元报在5.1958，澳元报在466.74，加元报在479.41，欧元报在678.67，美元报在639.82。主持人， 好的，谢谢楼群。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再会。 再见。 好的，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下面进入今天的资讯重点关注。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中国银行推出会说话的美猴王压岁金钞了，让你分分钟把爱说出来。现在购买还有萌宠猴宝相送，会说话的美猴王金钞就在中国银行，详询中国银行各网点。 感受北京的呼吸，把握都市的脉搏，从早晨开始的每一天，带给你精彩的瞬间，生活添色彩，在每个清晨中伴着你。北京的资讯早餐，早上八点钟从这里开始。 资讯早八点，欢迎继续收听。 好，早上的8:17，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新闻广播资讯早八点。进入到今天的资讯重点关注，首先我们要来说一说明年北京将会研究试点征收拥堵费。这是市交通委主任周正宇昨天在新闻发布会上通报的消息，但是呢，他没有透露具体的试点区域。 据新京报报道，周正宇昨天指出，首都治堵，东城和西城是重点区域。他还提到，目前我们已经推出了一些政策，比如二环和长安街限制外地车。 昨天这个消息一出呢，有专家就指出，拥堵费会提高大部分人的出行效率。1996年底，韩国首都就开征交通拥挤费，结果汽车通行量减少了9%，通行速度提高了一倍。 也有专家认为，如果要收拥堵费，北京还有很多细节要完善，比如收费系统设计、交通管制等等。收费可以通过车辆 GPS 定位、ETC 快速通道以及道路摄像头照相识别等方式来实现。 对此，新京报评论说，虽然征收拥堵费的提议设想很多年了，但既然进入研究阶段，那么就要考虑如何听取公众的反馈，以获得最广泛的民意基础。 评论建议呢，在征收拥堵费的同时，既要完善公共交通。世界上最早的征收交通拥堵费的国家是新加坡，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征收，到目前呢，65%的新加坡上班族都会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北京公交出行的比率又是怎么样的呢？据北京市统计局等机构去年七月份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49.8%的受访市民表示主要选择公共交通出行。 新京报报道呢，到了2020年，北京要实现公交、地铁、自行车和步行出行占比达到75%，小汽车出行比例从目前的30%下降到25%。 好，继续重点关注。下面我们再来说说，有开发商宣称购买一套黄金地段的商品房，5年里能够获得高达80%的房款返还。真的有这样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吗？未必。提醒大家要警惕买房理财的陷阱。 新华社报道，随着楼市近期持续分化，已经被法律明令禁止的房企非法集资出现了守法翻新的迹象。一些不法企业呢，将住宅、商铺或者是车位啊，打着理财产品的招牌发售，部分购房者总计数亿元的投资血本无归。 这样比较典型的案件就发生在湖北黄石，有养老公寓的开发商宣称啊，购房者每投资10万块钱，每年能够获得12%的收益，5年累计收益达到房款的80%，同时呢还能拥有公寓产权，相当于您是两折购房了。 但是办案部门介绍啊，由于资金链断裂，这家地产公司已经进入破产程序，其发售的理财产品涉嫌非法集资，涉案金额高达3亿多元啊，众多购房者向房企缴纳的预付款面临本金不保的风险。 刚才说的是在湖北哈，其实类似的买房理财暂在北京的周边也有。据新华社报道，北京一位市民就投资了河北某房企投资性地产理财项目，他和亲友先后借给了房企600万元，约定的是年化收益率一度达到了40%，还能够给现房作为返利。 这个收益率呢，确实有些高的离谱。对比之下，多数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率只有4%到6%左右。有学者指出，这些违规理财产品的目的是通过击鼓传花的方式缓解企业资金压力，一旦资金链断裂，投资者就本息难保。 记者调查发现，在高利息、高收益、高回报的背后，房地产理财产品本质是在设局欺骗投资者。有些不法企业用假资质、假合同、假预售证，甚至是假担保等来欺骗投资者。 专家提示呢，居民购买正规的住宅、商铺和车位时，有权要求中介机构出具销售证照，并在房地产市场交易部门核实合同备案的信息。 好了，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新京报、京华时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刘慧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北京路面的交通状况。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不是998，不是598，买人保直销车险就免费保养，真的不花钱，机油、机滤、工时费全免，上门保养、到店保养任你选。 人保直销车险，轻松保，简单养。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的京通快速进京方向，京通进京跨河桥至双桥路段车行缓慢。另外，百子湾路口由东向西车多，新街口东街由东向西也是车多，行驶缓慢。 接下来是地税小贴士和一小段广告，之后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龙潭湖冰雪嘉年华开始造雪，为您介绍北京市内好玩的冰上场所。 屠呦呦今天启程去瑞典领取诺贝尔奖，首部传记今天开始预售。 今天呢，继续互动环节，问题是通过网络和电话渠道，今天开始发售明年哪一天的火车票了呢？短信请发送到10628821828。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将在回答正确的听众中随机抽取一位，您将获得印有北京新闻广播标志的旅行杯一个，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地税小贴士。 地税小贴士。 根据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为个人所得税应纳税所得。在接下来的几期节目当中，我们将带您了解个体工商户个人所得税的计算方法。 首先我们先来了解几个概念。 个体工商户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取得的货币和非货币形式的各项收入为收入总额，这里面包括销售货物收入、提供劳务收入、转让财产收入、利息收入、租金收入、接受捐赠收入、其他收入。 成本是指个体工商户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销售成本、销货成本、业务支出以及其他耗费。 费用是指个体工商户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已经计入成本的有关费用除外。 税金是指个体工商户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除个人所得税和允许抵扣的增值税以外的各项税金及其附加。 损失是指个体工商户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固定资产和存货的盘亏、毁损、报废损失、转让财产损失、坏账损失、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损失以及其他损失。 其他支出是指除成本、费用、税金、损失外，个体工商户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合理的支出。了解了几个概念后，在下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介绍个体户的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北京地税春风行动便民服务，更多涉税资讯请您登录北京地税 TAX861 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地税微信公众号。 上海大众汽车售后服务品牌 Take Care 发布十周年，上海大众汽车及全网络经销商郑重承诺，维修方案合理合规，维修收费公正透明，维修过程真实可信，以放心原装零件、异响车援助、优享晚班车等11项车主专享服务，真诚维护您与爱车。我们珍惜您对我们的信赖与托付，并将一如既往地为您提供可靠的产品和优质的服务，匠心呵护每一辆大众，至诚关爱每一位大众。上海大众 Take Care， 匠心至诚。 1.6，1.6，月息低至1.6，房产汽车抵押贷款急用钱就找宝瑞通，宝瑞通典当行20年品牌，专业保障，6894-6688。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 欢迎继续收听 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旅游资讯。 早上的8:27，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新闻广播资讯早八点。进入到今天的旅游资讯，我们要来说说龙潭湖公园冰雪嘉年华的造雪行动近日正式启动了，活动将在12月19号开幕。 记者在现场看到，公园内20000平米的湖床有一大半已经被冰雪覆盖，两台造雪机向空中喷洒着洁白的雪雾，短短几个小时，地面上的积雪就已经有10几厘米深。 相关负责人介绍说，预计一周之后造雪工程就可以完成，到时候湖面就会完全变成一个冰雪世界。而且今年的冰雪嘉年华呢，还加入了一些冰上项目供市民游玩， 比如活动特别邀请了专业的滑雪教练在园内授课，前来嘉年华游玩的小朋友呢，可以免费得到教练的启蒙教学。场地内还准备了一些雪具，到时候在教练的指导下，小朋友可以学习一些相应的滑雪技巧和知识。 刚才人说的是龙潭湖公园啊，那么除了龙潭湖公园的冰上项目，北京还有哪里可以体验好玩的冰上运动呢？我们马上来听一听北京旅游网的资深编辑朱冰给我们做的介绍。 北京的冰场呢，很多，大概算起来的话，有可能得有30-40个，但是比较大的、比较好的呢，也就那么10几个。但是冰场的话呢，我们要分两种，一种是室内的冰场，一种是室外的冰场。 先说几个就是室内的比较有名的、比较设施比较好的冰场吧。就是比较老牌的话，在1999年成立的是国贸冰场，这边呢，还是非常不错的花样滑冰的指定的训练基地，在这块在国贸商城地下，而且呢，它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教练呀都是非常专业的。还有在崇文区新世界也有一个新世界冰场，这边的设施呢也都是非常好，而且都会有专业的教练提供一些帮助啊、教学啊这些。其实室内的冰场，他们一般在商场内，他们会有很专业的制冷制冰设施，绝大多数都是全年营业的。因为这个滑冰的溜冰的话呢，要分两种，一种是专业的，一种是不专业的，可能就是说来玩，就是说游戏。像刚才说的室内的那些，基本上就是800到1000平米，就是很局限。但像室外的，你可以尽情的在冰雪天地里撒欢，非常的好。像北京的公园比较多。可以这么说，只要有水域的地方，冬天都会辟一块出来做冰场。像特别有名的，像后海冰场啊，一般要什刹海冰场，然后玉渊潭冰场、紫竹院、北海冰场，这些呢都是非常不错。我推荐的话是这么几个地儿，就是咱的后海冰场，因为历史也是特别的悠久，老北京以前也都在那块玩。现在的话呢，开辟了成熟的就是冰场这些相关的设施。包括我还推荐一个地儿，在五棵松那边有一个室外的一个冰雪项目，就是有冰也有雪，也是大概是2014年成立的，但是设施也特别全，也比较好，比较新。它会有专业的1800平米的真冰的一个冰场，然后呢还有冰上的娱乐项目，比如说冰上的碰碰车，它会有这样的区域，还有一些冰的滑道啊、冰的那个滑梯，孩子可以玩的。像那种室外的冰场，因为他们占地面积特别的大，可以提供好多冰车呀，包括双人的、单人的或者冰上自行车这些项目，可以满足不同年龄段的需求。室内的话，因为它的设施比较专业，维护成本比较高，它一般要比室外的贵很多倍，可能就大概的范围，可能在室内的可能40-50一个小时，或者说一个半小时，室外的话可能就是10块15。这样子，但像刚才说的，所有的室外冰场，一般来说，按北京的每往年的天气，都会到1月中旬，他们来才开这些室外冰场。但是每年的这些冰场呢，都会搞很多冰雪主题的活动，甚至包括圆明园里边还搞一些皇家冰雪节，大家也可以去。 好，旅游资讯呢，接下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南苑机场新开通了到四会的机场大巴，票价由10元到24元不等，途经东高地、刘家窑、崇文门、北京站西街、国贸等交通枢纽站。 那么具体的时间呢，四会到南苑机场方向早7点到晚7点每小时一班，南苑机场到四会方向首班车上午9点，末班车晚上9点，发车间隔随航班到岗后的时间来发车。 说到坐飞机呢，我们来关注一件事啊，老年人坐飞机要开健康证明，这件事情引来了争议。 最近呢，家住天津的刘先生计划带着老母亲啊到三亚去休养一段时间，在预定奥凯航空公司的航班时候，被告知75岁老年人乘机需要有三甲医院或者地方县级医院的健康证明，否则很可能会被拒载。 航空公司表示，以前有过老年人在空中突发疾病、飞机迫降的事例，因此呢，为了保障老年人的安全，就把工作做到了前边，乘机前需要开健康证明。 据法制晚报的记者了解到，目前奥凯春秋航空公司对于没有健康证明的70岁或75岁以上老年人会拒载，但四大航空公司国航、东航、南航、海航对此没有限制。 民航专家表示，要求老年人开健康证明才能登机是80年代时的陈年旧规，早被淘汰。如今任何旅客在飞行时突发疾病，航空公司都应该不惜代价及时的创造救治条件，不能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而剥夺老年人的出行权利。 没错，不过空乘人员也提醒，为了老年人的健康和安全，搭乘飞机呢，咱最好有家人陪同，旅行前也尽可能的做好充分的准备，这样能在身体不适的时候及时采取有效措施缓解症状。 旅游资讯的最后呢，再来关注一下，从12月起，世界自然遗产地张家界武陵源核心景区执行冬季的淡季门票政策，优惠价为每人136元，比旺季便宜了100多元，时间会持续到2016年的2月29号。 同步实施优惠的还有张家界黄石寨索道和杨家界索道，价格下降十几块到三十几块钱不等。同时武陵源景区呢还推出了赏雪景品民俗系列旅游活动，一些星级饭店、特色客栈等也实行了挂牌价三到七折的优惠。 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文化娱乐资讯。 文化娱乐资讯，先来关注一下咱们大家都能参与的比赛，第一届大众冰雪北京公开赛。比赛呢包括滑雪、速度滑冰、花样滑冰、速滑马拉松等项目。 此外呢，冬季长跑是北京的一项传统健身项目了。本届赛事把半程马拉松赛纳入其中，公园半程马拉松将在园博园内五公里的道路环跑约四圈，达标的完赛选手可以向北京市田径协会来申请等级证书。 如果您想参加比赛呢，可以下载北京体育总会的手机 APP， 注册成功之后就可以进行报名。部分比赛呢也可以现场报名，详细情况您可以阅读各项比赛的规程。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屠呦呦今天将会启程去诺贝尔领取诺贝尔奖。据北京青年报的报道说，2015年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将于12月10号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音乐厅举行。中国中医科学院终身研究员、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今天将会启程赴瑞典出席颁奖典礼。 屠呦呦所在单位中国中医科学院透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屠呦呦传即将推出，即日起在图书网站上预售。这本书呢采访了他本人和家人、同事、学生等等，还包括130多幅他本人珍藏的照片，展现了一位女科学家的独特经历。 书中呢还附有屠呦呦这次去瑞典出席诺贝尔颁奖典礼时一些情况讲话，将在卡罗林斯卡学院发表的演讲全文。 文娱资讯，再来关注一下，刘慈欣少年科幻科学小说系列近日上市。这套图书呢，由刘慈欣从自己的经典作品当中挑选了适合少年阅读的篇目，重新修改而成。 丛书包括了爱因斯坦赤道、十亿分之一的文明和孤独的进化者等五册图书。刘慈欣重新调整了阅读难度和故事情节，还配了许多手绘插图来增加小读者的阅读兴趣。此外呢，他还邀请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李淼教授做了科学方面的解析。 刘慈欣曾说呢，上初中之前，他从父亲的床下翻出一箱子书，里面就有凡尔纳的《地心游记》，还有《十万个为什么》等科幻小说和科普作品。正是这些书籍让他喜欢上了科学，喜欢上了科幻，后来便走上了科幻创作的道路。 今天是周五，照例文娱资讯大搜索的时间，为您推荐一下本周末值得关注的电影、展览和讲座等资讯。 嗯，电影方面，今天呢，都市时尚爱情电影《杜拉拉追婚记》上映，故事续接电影《杜拉拉升职记》，讲述了30好几的杜拉拉呀，一心想与男友结婚，结果却遇到了一位劲敌美少女，而新的追求者和新上司的出现，更让杜拉拉陷入迷惘。 那么面对接踵而来的问题，杜拉拉是否能再次升职成功呢？今天你要感兴趣的话，可以看看这部影片寻找答案。另外，喜欢影片中男主角周渝民的影迷呢，也可以去再重温一下当年偶像剧《流星花园》当中那个翩翩少年花泽类的身影。 嗯，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呢，2015年就要结束了，我们也在这里回顾一下今年的电影市场。据法制晚报记者统计啊，截至昨天，全国电影票房为397.7亿，预计最快本周末就会突破400亿。 哎，今年电影市场就一个字儿，火。 嗯， 按照目前每月至少20多亿的月票房来看呢，今年总票房最终肯定将突破420亿，这个数字要比去年296亿多的数字啊多出了100多亿元，足见啊中国电影市场的火爆。 不过票房飞涨的背后还埋藏着诸多冰点，比如和国产大片大爆发相比啊，今年进口片明显处于劣势，不少品牌大片不但没有发挥优势，反而成为低票房的代表。 嗯，而在国产影片当中呢，大导演也失去了以往的优势，甚至票房成绩降到了前所未有的冰点。比如说大导演吴宇森的《太平轮下》 仅收入了4100万元。要知道这部电影的投资可是达到了4亿元。 相比之下，新导演尤其是跨界导演的票房成绩突出。业内认为，大银幕向二三线城市迅速扩张，加上网络购票等现象改变了观众的观影需求和消费习惯，所以能迅速调整并创造出符合观众口味的好电影才是赢得市场的关键。 继续文化娱乐资讯大搜索，我们再来关注一项展览。昨天首届残疾人人美书画展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120位残疾人书画家的作品汇聚一堂，来纪念今年12月3号的第24个世界残疾人日。 据介绍，人美来源于《论语》里仁篇，里仁为美，是对文明仁德的社会环境的期盼。主办方表示，画展的这一理念旨在从艺术角度反映8500多万残疾人对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迫切向往。 那么另外同场展出的还有30位健全人书画家的作品，表达了残健融合的理念。据了解，这个展览将持续到12月10号。 文娱资讯最后呢，再来关注一场讲座。大家一定还记得前一阵儿故宫《石渠宝笈》特展的火爆。12月6号，也就是本周日，故宫博物院研究院的专家常宝丽将和您一起鉴赏石渠古画。 如何欣赏这些古画珍品，如何领略古人佳作当中的意境之美，我们来听听常先生对您娓娓道来如何从石渠宝笈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讲座地点在丰台区居然之家5层的红木大会堂，时间是周日下午的2点半。 好，北京时间8点40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北京晚报、法制晚报、京华时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燕妮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天气资讯。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资讯早八点，天气资讯。 好，接下来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张静元，请张工给我们介绍一下天气变化。张工您好。 哎，你好。 请张工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啊北京这个天气变化。 嗯，好的。随着这冷空气主体呢移出北京呢，今天风呢应该是说明显减小了，但气温还是比较低。现在城区的气温还是在0度或者0度以下吧。北部地区更低一些，在-3到5度，到-5度吧。所以天气早上还是比较寒冷的，大家外出的话还是要穿暖和一点。那今天白天呢，气温会有一个逐步的回升。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6度上下吧，这个山区在3到5度，而且呢风力呢也将由3、4级逐渐减小到2、3级。空气质量和能见度依然保持一个优良的水平，所以今天天气还是比较适宜大家的出行和户外活动的。主持人， 那么之前也介绍了，可能明后2天这个天气的空气质量会逐渐转差哈，大家都比较关心这个问题，请张工再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双休日这2天的天气情况。 好的。明天也是周六吧，还是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下，应该说还是以晴天为主。由于这个整个看的这个冷空气呢虽然是过去了，但是呢它还有一个这个能见度和空气质量还有一个保持较好水平的一个后置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呢明天白天呢能见度和空气质量呢还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气温呢也还是在最高气温吧，在6度左右。整个看呢空气质量和能见度可以达到这个良好这样一个水平，适宜大家的出行和户外活动的。但是周日呢受到这个东移的高温槽天气系统的影响呢，将逐渐由多云转为阴天，扩散条件呢会有所下降了，所以说能见度和空气质量将有所转差。那周日的天气呢就没有周六这么好了。气温方面呢，由于是天空云量逐渐增多嘛，这光照减弱，所以气温也有一个回落。预计白天最高气温在3度左右。整个看呢这2天天气呢还相对来说还是适宜出行的，但是呢周六呢更优于周日。周日呢这个随着这能见度和空气质量的下降呢，外出的话呢大家还是要注意采取一些防护的措施了。主持人， 好，非常感谢张工给我们做的详尽介绍，谢谢您，再见。 再见。 好，感谢张工。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偏北风三四级转偏南风二三级，最小相对湿度25%，白天最高气温60摄氏度。 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85%，夜间最低气温-5摄氏度。 今天白天城六区的首要污染物是细颗粒物，空气质量指数45到65，空气质量级别为2级良。 今天的登山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登山气象指数为2，适宜登山。 预计北京呢未来三天没有全市性的降水和大风天气，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擦洗车辆。 好，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资讯了，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路况资讯。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车子又该保养了，少说700-800又没了， 保养还花钱，你 out 了。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赠送免费车辆保养，机油机滤充值费全免，完美。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金亏所致的腰痛药后余力，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松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65150023号为您服务，请输入需求。 我开了家新餐厅，希望让京城年轻人多多来消费，宣传预算10万。 您好，请阅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为您设计的整合营销方案。 哇，这个方案有创意，性价比高，适合我。 感谢您的支持，拨打00065150023，65150023。 联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告诉我们您的需求，我们为您的企业量身打造整合营销方案。 好，接下来请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中心的值班编辑王岩为大家提供一下最新的路况分析。王岩你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今天早高峰呢，全市路网的交通状况总体来说比较平稳，8点以后才逐步进入了中堵拥堵级别，并持续到现在。联络线和高速方面，早高峰特点明显，车流主要集中在进城方向，如东部地区的建外大街建国路一线，西部地区的莲花池路、莲石东路一线，北部地区的京藏高速和京城高速的5环到3环都是行驶缓慢的，南部地区京开高速受西二环影响，进京方向对围已经排过新发地桥。重点说一下环线方面，除常规拥堵的北二环、北三环、北四环双向及东西部地区环线的南向北方向交通压力比较大以外，东部地区今天早间呢，在东六环的内环方向29公里处和东四环的大交亭桥北向南方向各发生一起事故，并且这两起事故呢都比较严重，一度呢都曾经断路清理，所以造成后边压车比较多。虽然事故已经在8点20左右清理完毕，但交通还没有完全恢复。目前东四环以大交亭桥区为节点，南北双向都是红色拥堵路段，所以途经车辆可以绕行西大望路或者东三环的内环方向行驶。好，主持人。 好，非常感谢王岩给我们带来的最新路况分析，是由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中心为您提供的。接下来一起来进入今天的北京榜样候选人物事迹展播，由康立波为您采制的凡人英雄。 2015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这是西码头， 龙山公园西码头， 就是一共分东西码头嘛。刚才咱们在那边所在的位置是东码头，这边是西码头。对，我们 傍晚时分，龙山公园的郭建新师傅来到了公园的西码头，开始清点停港靠岸的游船。 假他船的时候，就是打开它， 把这个船的后盖打开。 对，打开以后，把这里边这个电瓶的接头、电瓶线，不要有打铁的地方。很多因为夏天啊天气炎热，防止这个他们这个线路啊打铁短路，哎着火。 嗯， 不要里边有存水，不要有漏水现象。要是一漏水，肯定这个船它肯定那里有深水了，甚至就及时拖一边。 对， 检查哪里漏水，及时修补。 郭建新师傅是龙潭公园游船游艺部的主管，每天上下班他都要检查游船的安全情况。从2004年到现在，郭师傅已经在龙潭公园工作了11年。每天8点钟上班，检查完公园的所有游船之后，他就开始在园里巡视。因为游客安全可以说是他工作的全部内容。 上班以后啊，一般就是围着湖面转啊，有时候开着艇转啊，还是 就是要么就是沿着这个岸边。 对， 沿着岸边，对对对， 就是开着这个快艇， 开着艇，对对对， 在湖面上走着， 没事，对，反正我一般就大部分还是在这个 岸上面， 岸上，对，都是发现什么急事情况，我也拿着电台，是不是一滴汗，赶紧的过来稍微。 今年4月23号，正在公园巡视的郭锦新师傅，就碰到了一起游客落水的突发事件。 那天早晨吧，吃完饭以后了，也是我夸点就左右吧，我那边我安排完了，因为我们还设计就东码头嘛，就这么走，我们走着，我们就走到那个桥那里，我说那边就这一看，哎，我说那里一个人他站着，他喊什么了？咱对这个安全这非常敏感的，我一看不对啊，我就把书包，我把书包我扔给那个小屋，我就顺着那个湖岸线我都跑过去了，跑那以后我直接就问那个，就是当时看那个人，我说人还活着了吗？他说还活着了，当时那个人啊已经翻过来了，就是头脚冲向背冲上，他就怎么跳，他这是滑进去的，他离着这个岸边也都有5-6米，因为那个边上当时啊，我们这个湖啊，我们当时那个家里水属于最高的了，我当时也穿着运动衣运动鞋， 嗯， 我直接就在那个方向，我蹭我就跳下去了， 嗯， 跳完以后我游到他边上，我首先把他头要抬起来， 对， 头抬起来了就上边游游。 郭师傅带着落水者上了岸，可是呢落水者却已经昏迷， 这个时候就是那个就是老人有点昏迷，我说先别动，要实在都不行，只能是人工呼吸啊，或者给他心肺复苏这一块救吧，是吧，这时候突然哎他就动了一下，当时我说大姐，我说你怎么回事，这你没事吧，就是他是哆嗦，没事，还用打120吗？他也没事，他都要是我就有意识，当时那个天气也是凉点，当时那个水的温度也是12-13度吧， 哦，那还比较凉， 对对对对对对，我看他有意识了，有意识我就保安给这大衣先裹上。 郭师傅说得亏他当年在部队时学过一些基本的急救本领，郭建新老家河北衡水，年轻时当过兵，一当就是19年，2004年转移到龙潭公园工作至今，虽然是离开了军营，但身上的那股正气却始终与他相伴。 去年就在那个我们那个西北门出去那有个公交车站，我正好下班，正好一个老人站着突然就倒了，倒了那人都看着我，我现在上去，我一拿着我说别动，完了以后哎那老人我就蹲着，结果他拿手摸他的包去，哎我就判定了他是突然晕倒，一会儿他是可能啊那血糖低，当时边上那个举那个小旗的大姐啊，她这有糖给她塞嘴了，回来坐起来10分左右，一会儿她那意识过，咦就没事了，没事完了，我一看她正好在房间住，我们坐一个公交车，我直接骂着正好坐房间，我说大姐你下车，没事了，走了，说有那人怕碰瓷怕这个，身体怕什么？你坐的正，咋怕什么？是不是？ 郭师傅的这种经历很多，不管是遇到什么情况，他总是临危不惧。他的同事还给我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就是说那年是在那个云庙广场那儿，然后当时是一个中年男的，得有40多岁，然后还光着膀拿着一把刀，就是说面目也挺恶的那种人，看着就是郭师傅正好吃完饭说是路过，然后看着觉得感觉是个挺危险的人啊，然后就旁边就跟着，说那个人就是刀是衣服裹着，然后说是夹着耳窝那儿夹着，然后就上游艺那边去了，因为游艺那边都是小孩儿，那个人碰见两个小女孩，然后嘴里就喊说砍死你，然后就还有要把那个刀拿出那个手势，这会儿郭师傅就一下子就特别警觉，然后就是趁机一脚就把他给踹倒那儿了，然后就给摁那儿了，刀就夺下来了，有当时想想还挺后怕的，因为那边都是小孩儿，说这刀真要是砍两个孩子，就是一挺大的一个事故。哎呦，真棒，郭师傅真棒。 同事们说，每一次见义勇为之后，郭建新总是会默默走开，消失在人群中，没有酬谢，没有赞誉。郭建新就是这样一位凡人英雄，他经常说，能帮到别人，自己就会感到非常满足和幸福。 咱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现在有的人说你说大话。我理解在身边的小事做起，什么叫服务，只是你拿着一颗爱心，是吧，伸出这一臂之手，点点滴滴，这是叫服务，不管哪一方面，他是本身他非常痛苦了，是吧，你给他的一点温暖，将他明了，他肯定他拿心他气做事的，这是一种心念，我感觉什么叫服务，一种心念的也就传承，学雷锋怎么学， 就是点点滴滴小事做起，哎，这就是全心全意为人们服务。 有一个故事，说天说地，有一首歌谣，唱句唱你，天和地合起来就是一个世界，地和剧唱完了就是一台戏。都说那尘缘没完没了难尽，更看这苦海茫茫无际，君不见黄河。 好，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公布一下互动环节的答案。我们今天的问题是，今天网络和电话渠道开始发售明年哪一天的火车票呢？答案就是明年2月1号，也就是腊月23小年的火车票，今天在网络和电话渠道可以开始购买了。 恭喜手机156尾号9656的这位听众，您获得了印有北京新闻广播标志的旅行杯一个，稍后我们的编辑会与您取得联系。 到这里，今天的资讯早八点就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编辑刘慧、燕妮，主持人李瑞、孙昌，感谢各位的收听， 稍后欢迎您收听由美哲和超峰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 明天我们一起再来品味北京的资讯早餐吧，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 有一个好梦百年不醒，有一段音乐千古传奇，梦里头成就了君王一统江山，美更添了男儿的豪气。都说那三皇故地朝起朝落，唯有这朗朗乾坤声声不息，君不见江山难有再人处，人间的豪